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5集。 Westworld 是有彦自行制作的第一个电脑游戏，一边躲避紧追不舍的敌人，一边寻找迷宫的出口。灵感来自尤伯莲娜主演的同名电影。有彦玩这个游戏有双重乐趣，一重来自游戏本身，一重为改造之乐。他总是边玩边寻找更有趣的创意，脑海里一出现任何灵感，便暂停游戏，立刻着手改良程序，使原本单纯的游戏日渐复杂的过程，让有彦得到培育生物般的喜悦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手指连续敲击数字键，这是操作屏幕上人物的控制器。然而今天他完全无法专心玩游戏，玩到一半就腻了，即使因为一些不该犯的失误被敌人打败，他也一点都不懊悔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双手离开键盘，身体瘫在椅子上，仰望斜前方。墙上贴着偶像明星的泳装海报，他对大胆暴露的胸口和大腿看得出神，想象抚摸沾着水滴的肌肤的触感。分明不久前才经历过那么异常的体验，却仍然感觉到他的那个东西即将产生变化。 异常的体验，难道不是吗？ 有彦在脑海里回味短短数小时前发生的事儿，总觉得不真实。但是那既不是梦境，也不是幻想，他非常清楚。 差不多该结束了。 有彦看看时钟，距离他们到公寓正好过了三个小时。同源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，女人们也没有要他加入，估计是一开始就说好的，但是他也没有离开房间的意思。当有彦他们汗水淋漓地和女子拥抱时，他就坐在餐厅的椅子上，同源在黑暗中翘着脚面向墙壁，静静地抽着烟。一离开公寓，他们便被同源带到附近的咖啡馆，付了他们现金8500元。 明明说好10000元。 我只是扣掉餐饮费，披萨吃了，啤酒也喝了，不是吗？这样才1500已经很便宜了。 村下接受了这番说辞，有彦也不能再说什么。而且刚经历了初体验，心情相当亢奋。 要是觉得还不错，以后还要请你们帮忙。他们好像很满意，以后或许还会找你们。 同源满意地说着，但随即神色一厉。 我先警告你们，绝对不能私下跟他们见面。这种事情，当成生意的时候很少会出什么意外。要是动歪脑筋，去个人交易，马上就会变掉。现在就答应我，绝对不会私下跟他们见面。 不会的。 村下立刻应允。这么一来，有彦连表示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好，我也不会。 听有彦这么说，同源满意的大大点头。有彦回想着同源当时的表情，伸手插进牛仔裤的后口袋，里边有一张纸，他拿出来放在书桌上。纸上有一行数字，总共有7位，显然是电话号码，下面只写着两个字，西子。那是他离开房间时马尾女迅速塞给他的。在西口奈美江的家里。奈美江有些醉了，多少年没有独自喝酒了， 奈美将找不到答案，久得让他想不起来。可悲的是，没有半个男人来向他搭讪。回到公寓，打开房间的灯，玻璃门映出自己的身影。因为他出门时没有拉上窗帘，西口奈美将走进玻璃门，心情更加沉重。牛仔短裙，牛仔外套，配红色 T 恤，一点都不适合他。就算把以前的衣服翻出来故作年轻，也只能让自己更难堪罢了。那些高中生一定也这么想。他拉上窗帘，随手把外衣脱掉，全身上下只剩下内衣之后，他跌坐在梳妆台前。镜子里有一张肌肤已失去光泽的女人的脸庞，眼中毫无神采。那是一张突然度日、年华老去的女人的脸。他拉过包，取出里边的香烟和打火机，点着烟，把烟吹向梳妆台。镜子里的女人面孔顿时如蒙了纱一般。 如果什么时候看都是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看不到小细纹了。 刚才公寓里播放的淫秽影片在脑海里复苏。 你要不要来一次试试看啊？一定不会后悔的。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放心，保证好玩。不偶尔接触一下年轻人，会老得更快的。 前天，职场前辈川田和子来邀他，若是平时他一定一口回绝，但是有件事在他背后推了一把。那就是如果不趁现在改变自己，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的想法。虽然犹豫再三，他还是答应了，和子为此异常兴奋。然而奈美江最终还是逃走了，他无法置身那种异常的世界。眼看着和子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色诱高中生的模样，这让他产生一种反胃般的不快。不过他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好，有些女人在那种情境下能放松身心，只是他并不是那种人。他望着墙上的日历，明天又要工作了，为这种无聊的事情浪费了宝贵的休假。 西口小姐昨天去约会吗？ 上司和后进一定会语带讽刺地这样问的。一想到他们的表情，奈美江的心情就很沉重。 明天要第一个上班，然后全身心投入工作，这么一来他们应该很难找我说话吧。把闹钟时间调早一点。猪 拿起梳子梳了两三下头发，奈美江的手停了下来。他注意到一件事，豁然一惊的他打开身旁的包，翻遍了里边的东西，就是找不到。 糟糕， 奈美江咬着嘴唇，看来他忘记带回来了，而且还把他留在了一个很要命的地方。他的手表不见了，那不是什么高档货，他向来出门时都带着，因为他认为弄丢了也不会心疼。神奇的是他的表始终没有丢，就这样慢慢便产生了感情。就是这样一只表。他想起来了，一定是上厕所时掉的。他在洗手时照例不加思索地拿下来，事后便忘了。奈美将拿起电话听筒，他无法联络那个叫做亮的年轻人，只好麻烦川田和子了。奈美将当然不想这么做，他临阵脱逃，和子一定不满。但是这件事儿，他不能不处理。奈美将从包里拿出电话簿，一边确认号码，一边拨动了转盘。幸好和子已经到家， 听到是奈美江，她好像颇为意外。 哎呀， 刚才真的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有点不想参加了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 何子的语气倒是很轻松。 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太勉强了，对不起，应该是我道歉才对。 何子的这句话在奈美江听起来仿佛是在说那种小场面就落荒而逃，你真没用啊。 那个其实…… 奈美江说出了手表的事儿。 应该是放在洗脸台，不知何子有没有看到。 何子予以否认。 要是有人注意到，应该会跟我说，我就会帮你收起来。 啊，这样啊。 你确定是落在那里了？不然我请人帮你看看好了。 啊，不用了，先这样吧。也不一定是落在那里，我再找找。 是吗？那找不到再告诉我。 啊，好的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。 奈美江飞快地挂上电话，长叹了一声。 啊，怎么办？ 如果不管那只表，事情就简单了。本来他一直认为丢了也无所谓，这次也一样。如果是掉在别的地方，他大概早就毫不犹豫地死心了。但这次情况不同，不能把那只表掉在那个地方。奈美江后悔不已，明知道要去那种地方，为什么要带那只表去呢？他有好几只手表啊。抽了几口烟之后，他在烟灰缸里吸掉烟，凝视着空中的某个地方。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在脑海里反复思考，会不会太过莽撞。最后他觉得这个办法似乎可行，至少应该不会有危险。他看了看梳妆台上的钟，刚过十点半。十一点多，奈美江离开住处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